顺路的相邻和雪花的相遇，当作是我对你离开描绘的旋律，在乎写的序，能过童话的过去。远方的烟囱冒着烟，该不会是我的告别？那是我让圣诞老人捎去的香烟，礼物的装备，圣诞袜的许愿，等待时间。钟声叫醒雪的晨露，熟悉的围墙的森林深，我不想再开了猎物。我放下 圣诞的裙摆， 放不下 美丽的旅途， 当烛火点亮的孤独，我还在回想拥抱的温度。 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，装饰完到最后才能够欣赏真心。能不记得你被遗嘱留的脚印，以为怀里的热情一夜结冰。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，雪地的夜里只为了你证明，你就像头也不会任性的流星，怎么体会极光的美丽。 远方的烟囱冒着烟，该不会是我的卡片？那是我让圣诞老人捎去的香烟，礼物的照片，圣诞袜的许愿，等待实现。梦境沉睡成了模糊，钟声叫醒雪的晨露，熟悉的围墙的森林深，我不想再开了猎物。我放下 圣诞的裙摆， 放不下美丽的旅途，当烛火点亮的孤独，我还在回想拥抱的温度。 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